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也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朋友可以积极的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去体会它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并且呢也可以和大家去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份快乐。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有两位，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呢都是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的这个同学的家长，一位呢是韩宇的父亲，也先有请您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韩宇爸爸。 嗯，另外一位呢是朱宇泽同学的父亲，也欢迎您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朱宇泽的爸爸。 欢迎二位啊。为什么今天邀请两位爸爸和我们来交流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因为这两位同学都是我们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冰球队的成员，就想和大家去聊一聊他们孩子们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一些故事。那首先我们相信很多的朋友也会关注到的一个点，就是孩子是如何接触到这项运动的。两位谁先来呢？韩宇爸爸先来吧。 啊，那我就先说吧。 好的。 因为怎么接触这个冰雪这个项目呢？我们家孩子啊，从小呢，就是当时早产一个多月然后身体就一直不是很好。 嗯。 当时小时候就老犯那个喉炎嘛，然后就医生呢就建议，就说这个孩子可能在冰上这个运动呢，能对那个孩子的嗓子啊，就是能好一点。刚好当时我一个冰场。看到这个很多小孩滑冰，然后孩子呢也觉得很喜欢。 那是在几岁的时候呀？ 在3岁多，差不多4岁的时候。然后就当时就找教练嘛，就去试了2堂课，但是孩子觉得也还行，挺喜欢的。然后慢慢的就心思开始就是心思玩嘛，开始并没有觉得就是玩就是冰球这个项目，对对对。然后就是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的身体。 对。 慢慢的玩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教练觉得就是孩子啊，这个还是就是各方面嘛，就是滑行啊什么还是比较不错，就觉得还是一个系统的项目嘛，对孩子就是对吧，将来长远就是还是让孩子在冰雪方面有一个项目让他去那个，然后慢慢的就接触冰球这个项目。 就算是比较系统的开始去学了、啊、 对， 然后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对对， 然后又顺利的进入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校队了， 对对对、啊、但是实际上上冰的时候大概是4岁 啊、哦、上冰的时候是4岁、 对 啊、那这是韩宇接触冰球这样的一个历程啊。那朱宇泽爸爸能不能也跟我们来交流交流？ 我准备抄韩宇爸爸的作业呀、啊、这原因真的非常类似啊， 看来都是差不多的、啊、 对，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他也是11年出生的，然后出生之后啊就发现小孩这个支气管啊老有问题，我们家是常备这个雾化机的 啊、 这么点小孩雾化了不止2、3、4、3、4次了啊、也就是说你们这个还是得找机会就接触接触冷的空气啊，这些活动 刺激 刺激 啊、 刚好我们也是第二个，也是原因，也是离冰场近，你就住在冰场边上，然后就去了。那会儿问教练说孩子多大能上冰啊？教练说怎么也得3岁。结果我们家小朋友比他们家小朋友早一点，3岁过生日那天我给他拎到冰上的，就是去玩的， 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纯粹是去玩的。3岁小小的啊，就去滑冰了， 然后就也是这样就接触上了， 对，就跟着这球队，然后就慢慢接触了，然后打，就是进了各种俱乐部的队啊、校队的，那就打下去了吧。 当然，我听两位在介绍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感觉啊，前提呢都是希望孩子的这个身体首先是我们最关注的嘛啊，让他身体要健康。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也都是家长帮他们去选择了这样的一个项目， 让他们去学习。那不知道孩子们在接触到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到现在差不多有 五年了 啊，五年左右， 五年多了， 六 年了， 哎， 五 六年的时间，应该叫五六年的时间了， 对，五六年的时间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先开始会不会有一些抵触的情绪啊？或者说这个项目又不是我自己选的，是你们给我选的？ 有过， 有过啊， 有过。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过程？ 因为刚伤兵的时候呢，刚开始伤兵的时候，那时候教练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对吧？咱们也没有要求， 对， 那孩子就是玩嘛，就教练也以就是因为那时候孩子也太小，基本上呢那时候一节课是半个小时 啊， 然后一个月也就是这样的去个两三回，对吧？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他没有压力啊，然后教练对他的要求也因为很小，也不是特别的严格， 对， 然后他就觉得哎还行，挺好， 嗯， 他也喜欢玩。但是后来就是一旦就是选择了就是认准了这冰球以后呢，在大点以后，大概是四岁半以后，可能有半年以后吧，可能一节课就得一个小时，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教练就对有要求了，因为 是啊， 因为那么小的孩子，说句老实话，冰球训练开始是很艰苦的。要求他的压步 打基本功的时候， 对对对，非常 枯燥感全都上来了， 那个感觉非常枯燥，那就不是玩了，就是一个动作我要重复的做多少遍， 是， 然后甚至一个压步我这半个小时都在做这个动作， 对， 就慢慢让你，因为你从对吧，从不规范到规范，这个过程，你说就简单的那几个动作开始，他们也念不了别的， 别说孩子了，大人都觉得枯燥， 一遍又一遍的慢慢的，反正孩子就也有点就是产生多少有点应反心理，就是有的时候哎，好比说今天礼拜二有课，一到礼拜二了，有的时候也想，哎呀，爸爸，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对吧？我今天有点不太想去，对对，找点辙。但是呢，咱们的家长嘛，既然让孩子从小也让他有，就是有一个有什么呢？就是既然选择了一个项目，咱们肯定是不能放弃的。 是的。 然后就是让他慢慢坚持吧。孩子坚持在这方面呢，也慢慢的，因为这个东西付出了，可能就有回报， 是 对吧？慢慢的也找到自信了，在这其中也找到乐趣了，而且他这个开始就是一个人在那儿练，就是这些基本的动作什么，达到那一定标准了以后，像咱们当时都差不多，因为都是11年的孩子嘛，然后他就开始组队，就是有自己的球队了。从有球队了以后，这帮小朋友聚到一起，他肯定就有兴趣了，因为和别的小朋友，他不再是一个人上课了。 对， 他在上课的时候，可能就三个小朋友，甚至五个小朋友。然后咱们的球队一般的标准的配置呢，都是十个人加一个守门员，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根据情况多点少点，都会有这个可能。他这么多小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就感觉很开心了， 没那么枯燥， 对，就没那么枯燥了。然后他这么小的孩子学这个项目，实际上最大的这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就从小就有一个团体的意识 啊， 因为我 团队， 对对，团队的意识，他知道我这是一个团队在拼搏。我要战胜另外一个队，我要靠着我们整个一支队，而不是说，所以他们相互之间就会慢慢的就配合呀，对吧？相互的可能小点的时候就是稍微喊一喊啊，就是在场上的什么跑位啊，对吧？他就慢慢的就知道，好比说我们两个孩子在一个班，从小他们俩个头啊长得也差不多，然后在班上呢也是最好的朋友。我儿子呢，反正一般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啊？就是朱宇哲， 就是冰球场上是队友， 对对对对， 冰球场外是好友。 对，因为他们俩现在冰球，那没上学的时候在冰球就接触了 啊。 然后这个球队的小孩呢，反正就是跟一起上战场那种性质似的，所以他们之间这种友谊啊，确实是 比同学情还要再多一份， 可能还真的还要再多一份。他俩反正就是在班上也是一直打打闹闹啊，然后也什么时候都互相想着呀。 啊， 你看朱宇哲爸爸，你看 话都不用我说了，朱宇哲爸爸就接 过来了。基本上我觉得冰球家长交流很多嘛，我们大家有共识的一个话题就是孩子都是从一开始好玩兴奋，然后都经历一段就是不认可的这么一个过程，孩子不想上冰，拒绝。但是再往后发展，孩子接触到这个团队运动的这种精髓之后啊，他就不再以这种说就这训练的困难或者痛苦，就不再考虑这件事了。他考虑是球队的这个荣誉，大家一起要打比赛要赢。那会儿的时候，孩子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很多家长经历过程，就是一开始让孩子去上冰，孩子不愿意。找各种理由不想上，到后来啊，就已经用到方法说，你要不好好学习，要犯什么错误，罚你不去训练，孩子就开始哭，就不干了。大部分家长会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孩子是后期是很想上冰的，很想去训练的。 所以说其实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是会有那么一段枯燥的时期，但是通过在这项运动当中他们和队友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有就是逐渐的参与到比赛了嘛，啊，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快乐，就把之前的这些枯燥的这些点就都克服了， 对， 孩子们就能够坚持下来了。 对，就是体育运动这个特别好，它是锻炼人从克服困难到赢得成绩，克服自己的困难，和球队一起克服困难，赢得成绩，这个正反馈建立起来之后，孩子就在其他方面我觉得都能表现得更积极一些，他不怕有困难，他就去努力就好了，反正最后能克服困难，能获得成绩，啊，这点挺好。 对，而且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心态，对吧，虽然他们很小，现在刚九岁，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在这个运动就是赛事这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已经慢慢的越来越成熟了，你看从小的时候刚刚参加比赛，赢一场比赛他们会很兴奋，大家会相互抱在一起，那家伙高兴好几天，可能输一场比赛他们就会感觉很失落，有的时候就会哭，但是慢慢的这种比赛多了以后啊，就是越来越多了以后，孩子的心态现在越来越平静了，把比赛的结果确实看了已经不是那么 重、 没有那么重要了，他主要的现在孩子看待的还是整个比赛的过程，这个我觉得就挺好的，他不会像开始说哎呀我输一场比赛我会很难受啊，然后我赢一场比赛我就会那么的兴奋，但是这个赢了比赛肯定是会很高兴的，但是不会像以前，对吧，就是他觉得这个过程对于他们来讲已经更重要了， 学会了平常心啊，胜不骄败不馁，这个其实也是逐渐让这个人 一个成熟一个过程， 对对对，心理更强大的一种表现嘛。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是一方面的变化，那相信在他们这个最先开始我们一直所期待的给他们追求的这个身体强健方面的这种体现，应该也是在两个孩子身上都有很明显的变化吧。 有有有，我们家的那个雾化机很少用了，我想想啊，三岁那天上冰到现在为止，家里的雾化机可能用过一次。 我们的孩子从小体质是非常弱的。 嗯， 我们两岁多的时候，说了可能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啊。我们两岁多的时候喝水，你要喝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得拿那个吸管抽出来，然后再给他，就两岁多的时候，两岁多的时候会说话了，当时叫爸爸妈妈的那个声音都很小，就基本上就是给人家就是有气无力叫不动的那个感觉。后来伤病了以后，但是他这个过程就比较缓慢了。你看那时候我们参加联赛基本上呢去一回就病一回。为什么呢？因为联赛你在场上你一跑开肯定是要出汗的。然后因为你队员要轮换呢，咱们好比说一组十个人，这五个人上场了，你下面五个人就要在休息。当你在休息的时候，在病场那儿肯定是很冷的。 对， 对吧，他孩子要体质好的可能就没事儿。但是咱们那时候孩子体质还比较弱。反正去一回基本上回来就要病个一两个礼拜，一直到五岁多六岁的时候，基本上他就这身体体质各方面都，你现在虽然就是还很瘦小吧，但是确实体质方面已经非常好了， 逐渐在增强嘛。 对， 但是其实我挺好奇，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去比赛一次回来可能就要生病，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时怎么还能够愿意让他去继续去坚持呢？是因为他自己还是因为您和妈妈的坚持？ 因为第一我们觉得就是这个运动嘛对于孩子的帮助很大， 能感觉到 这个非常明显。因为冰球训练数据老的话是非常枯燥无味而且很艰苦的，然后再加上有孩子间这种团队的合作精神嘛，反正孩子他自己也能体会到，所以我觉得把这项运动坚持好了，别的对于孩子来说就这么小的孩子来说，他如果能认认真真把这个做好了，那我觉得学别的他也会轻松好多。就是这样的， 所以就让他坚持下来了， 对，一直坚持下来了。 对，那这个身体强健方面他的确是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逐步的看到孩子的这个变化，也让爸爸们都感觉非常高兴。 他那时候你看朱宇哲说家里常备着那个雾化机啊，我们也是，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毫不夸张，那时候一个就是五岁之前基本上一个礼拜夜里要去两趟医院。孩子就这样的一个体质，因为那喉炎特别容易犯，而且那时候犯起来的时候孩子小，他那个喉炎一犯很容易就把气管就堵了，所以晚上我们都他要犯那个的时候我们都不敢睡觉，都得看着他，一旦有这个症状了就得赶紧跑医院。 是， 然后反正到现在有这个体质， 现在好多了， 好的太多了，你看现在那小升班， 对，这种感觉肯定是非常的强烈嘛，通过这种变化。当然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孩子们在心理上的这种变化，两位爸爸又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他很小啊，我反正也挺感激冰球这个运动的。 嗯， 孩子很小，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啊，就已经体会到这个团队运动不靠一个人了。 嗯， 那会儿的特别的明显，就是如果哪个位置啊，哪个同学呀、啊，就是哪个队友啊，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啊，整个团队一开始的时候，小孩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很快经历这个过程，有教练的引导、家长引导之后，大家就是都是互相鼓励。特别是队长啊，队长会牵头说：“哎，没关系，才丢一个，我们努力追回来。”那种感觉特别好，就是在整个体会到自己的缺陷，然后体会到球队的整体的实力，然后大家缺陷互相弥补，感觉很好。就是有时教练也会评价说：“谁谁谁啊，门前好，谁谁谁突破好，谁谁谁回追特别好，谁谁防守意识特别强。”哎，大家就组成一个球队，一起赢得比赛，那种感觉。孩子反正很小就得到这方面锻炼了，这个也是最开始我跟他妈妈想让他参加这个运动的。这原因之一吧，虽然不是主体部分，主体部分还是为了锻炼他身体。 对 啊，但是后来体会的这个真是挺不错的。 嗯，影响深远嘛， 对， 可以说。 对，尤其有的时候，你看守门员，自己的守门员守住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就对方打的那个球可能会很刁钻。然后守门员非常漂亮的就给挡住了，每个队员都会上去拥抱一下，鼓励一下，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你知道冰球比赛我们一开场啊，球员是一定会要围着守门员的，以他为中心去敲杆的，敲一个球队的节奏啊。 反正冰球这对于一句话嘛，一个好的守门员就半支队嘛。 是的， 他这个 球队的宝贝， 对对，球队的宝贝确实是。 嗯。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孩子们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他们都有了很大的这种变化和收获，也让他们小小的年纪就能够体会到，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是在可能步入到社会以后啊，我们在成人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对于这种集体观念的一些认识，还有对于每一个人在团队当中应该所扮演的这个角色都有了更多的体会啊。其实这个运动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呢，让他们在小小的年纪就可以去有一些收获，其实还是非常好的。这对于他们在以后，因为这是他们在上学之前就开始参与的运动，到进入到学校啊，在学校的这个班级当中这样的一个小集体里，和同学们之间的相处肯定也会有帮助。再加上两位的这个孩子又是在学校之前就是队友，以及到进了学校之后又成了一个班的同学，又成了好友，其实对于他们俩来说这种感情可能会更深。就像刚才还有爸爸提到的嘛，我说可能两个人不仅仅是同学情，还有一份队友情，毕竟我们是经历过这个在赛场当中一起赢过，一起输过，啊，一起哭过，一起笑过，这种感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两位能不能也跟我们回忆一下，孩子们有没有哪场比赛是让自己或者说让他们印象非常深的？ 我们有一场 啊， 就是因为从小2011年这帮孩子他们打得还不错，水平不敢说特别高吧，反正水平确实还可以。 嗯， 然后有一年打这个市的联赛啊，各个俱乐部联赛，都是他这联赛两个年龄分一个组的，你知道， 哦， 比如7岁8岁分一个组啊。 对， 当时孩子7岁要打这个7、8岁这个组，那这么小的小孩呢，差1岁呢，这个体格、速度、力量是差很多的。 对 啊，你还少训练一年，差很多，一般来说很难打。但是那一年呢，打整个北京联赛，我们那个队打了就是7、8岁年龄组的第二名。 哦， 就是这个组里边有那么两三只，这个就是一零年出生的， 就比他们 大 嘛，啊，大 1岁的孩子，对，是很厉害的。我们家长都判断打不赢是没戏的。还在打比赛之前，我们还有过各种这个，就是其他城市打的友谊赛，我们其他碰到过那个队啊，去 以前交过手， 交过手啊，这怎么打怎么输，输人家比如2-6。什么2-2、2-7，什么3-5，就这么 就是还是有明显差距， 明显差距，就是在力量明显。但是那个比赛刚好是3局2胜制， 嗯， 然后这帮孩子呢生争拼了2胜，第一场赢了，第二场输了，第三场又赢了， 哇， 那拼下来的胜利很不容易啊， 哇， 就是拼到就是很多意想不到的球啊都防守下来了，就是那种场上各种的飞扑， 嗯， 然后各种的这个加速，各种的这个拼了命的这个拼抢啊，然后射门啊，感触特别深。那场比赛下来的时候，家长都排两排给学员们鼓掌 那个场面肯定到现在都忘不 了 、那个就是4-2的时候，那个把很强的对手打掉啊，那真的是特别振奋一件事儿。 嗯，当然这场比赛可能给朱宇泽自己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肯定是 他有没有当时跟您去分享一下他自己的感受呢？ 自始至终啊，我们家就是聊天，就一聊起来，就是如果有时候他表现不好或者不努力，就说你看看，想想那场比赛的状态，你当时是怎么打的？他说，嗯，我知道了，爸爸，我明白了。 您这是属于这种言简意赅式的鼓励方式啊，就是让他去更好的回忆一下自己当时在那场比赛当中的状态。 对对对对， 您当时可能在看他 在那场比赛的这个表现的时候，自己也会觉得好像孩子成长了许多啊。 那个瞬间的成长我觉得倒也谈不上、 嗯、 但是那个瞬间我感觉就是这种以小打大以弱胜强啊，因为以前也这么干过，但是不像正式比赛、 嗯、 有三局两胜制的这种正式比赛这么有说服力 啊、 就是这种真正的这个成绩的认可啊，对孩子影响特别的大，就是对他的自信的建立也特别的好、 嗯、 我就觉得好多时候只要触及到体育项目啊，孩子还是蛮自信的，去滑个雪呀、 嗯、 跑个步啊，这个小孩都说没问题，我肯定行，我必须行、 啊、 我肯定能弄好，他不可能弄不好、他就蛮自信啊， 对， 他不会抵触或者害怕这些东西。 对，这种自信心其实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需要有的啊、 嗯、对， 从体育可以拓展到其他任何的方面啊，我们在学习上，我们在生活上，甚至我们说以后步入到社会当中啊，这个人有自信的话，他做任何的事情，不管是给自己也好，就是给我们的这种心理暗示，还是给别人带来的这种就是对你的这种印象上，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说这个的确是通过冰球在朱雨泽身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体现嘛啊。啊，当然到现在刚才也说了打冰球六年左右的时间了啊、 嗯、 那他现在面对像比如说再遇到这种小对大呀，或者说像刚才韩宇爸爸提到的，我们面对比赛当中任何的失败啊胜利啊，可能心态也都会更加的平和了。 对，他基本上他有一个判断，就是我个人上我打不过你，你那么高那么大，我才到你这个腋下这个位置，然后我打不过你，但我们球队来就不一样了、 啊、 是吧，我们一起怎么怎么样。 对， 我有一个强大的后援团的。那我们刚才也听到两位爸爸和大家分享了孩子是如何接触到冰球这项运动的，先开始的初衷都是希望孩子的身体能够更健康，在练着练着的过程当中就体会到了这项运动给孩子们带来的其他收获，对于性格上的磨练和队友之间感情逐渐的深厚，都让他们和孩子继续选择坚持这项运动。虽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有过一些枯燥的时刻，但远远没有这些快乐给孩子们带来的影响更深。在经历参与冰球比赛的这些时光时，家长和孩子也在共同成长，看着孩子一点一滴的变化，两位爸爸也感到非常的欣慰。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先和大家交流到这儿，一会儿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两位爸爸和大家分享孩子们代表学校参与比赛，以及在日常如何去协调学习和运动的时间，同时还有他们对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期待。那也希望您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三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以上为广告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依然是来关注冰雪运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的韩宇同学的爸爸和朱雨泽同学的爸爸，一起来分享两个孩子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一听韩宇爸爸和大家分享的孩子参与的让他印象深刻的比赛吧。 尤其在那个云南，在云南那个昆明我们打过一场比赛当时我们实际上就跟朱雨泽爸爸说的似的，我们孩子很小，但是呢可能在的队吧，这个队还是比较非常优秀的就是可能跨年龄阶段去打， 然后我们去参加那个 U12 级别的 U12 组的，那12岁的孩子有的发育的早的，人家已经小伙子了，那1.8米了。 哇！ 我们家孩子当时在场上有个照片，后来他们好几个人当时就说去没去，当时就发给我，站起来到真到人家屁股那儿， 哇！ 就比他高那么多，当时就对手就是那么大的哥哥，真的。而且从小反正韩语就这点就让我非常高兴，不管你对手。因为他们从小就是一直以小打过来了，不管你多高多壮多大，但是在冰场上这种速度是很快了，一般的小孩可能会心里有压力，这么快的速度，好比说我同时两个人冲向板墙去抢这个球的时候，那你比我大好多的话，可能一下就给我撞飞了。 是啊， 他反正在无数次吧就这样被撞倒，有的时候撞完了那脑袋下来的时候，爸爸当时脑袋都嗡嗡的，但是依然爬起来再接着 继续撞， 继续撞，继续抢，就这种精神，我觉得可能也就这项运动能带给他吧。 这个真的是我们遇到好多情况，你能读出来孩子的那种内心的纠结，他又害怕但是又不能怂啊，就是场下就其他的时候吃饭聊起来的时候，我挺害怕谁谁谁那什么特别厉害，我不敢打他一对一，但是真是上场之后啊，他就憋着那股劲儿，该冲冲该抢抢该玩命玩命， 这些就 不怂， 就扔到脑后了。 对， 苏宇哲也是， 他也不知道这场比赛能赢能输，他没法判断，但是他就知道我必须得尽力。 他们两个个性实际上在沙滩确实比较像，都是属于拼命上场的那种性格， 永不言败啊， 对对对对对， 哪怕就不断的出现这样的这个失败，但还是要爬起来继续往前冲。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的确也是这项运动给孩子们带来的这种变化和影响嘛。那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两个小朋友的确还是非常有缘分的啊，没上学之前就在一个队伍，上了学之后呢进到了一个班，还成为了我们第二实验小学的校队的队友。那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队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学校的选拔呢，还是说咱们自己就报名呢？ 我们进入校队可能就比较早了， 嗯， 因为我们家就在那边，肯定将来就在实验二小嘛，你这个肯定上学都是按片去划分嘛。当时实验二小的这个球队呢，还是最开始的时候啊，实际上是几个家长然后先自发的，因为那时候很早了，就是因为当时冰球这个运动啊，这个也刚刚可能就起来，有几个家长就先自发的，就是以这种形式来那个就组织一帮孩子， 想给学校组个队， 对对，想给学校组个队，因为那时候很早，有球队的学校还没有几个。然后当时呢，因为肯定知道韩宇他要上这个学校嘛，我们还在幼儿园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让跟着这个学校一块儿去训练。当然这有这么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吧。然后学校冰雪产业反正也那时候也是刚刚起来，学校的领导呢和老师也比较重视，一看家长对吧，大家都能这么积极的去组织这个事儿，那学校肯定呢我们就要 非常支持， 就非常支持了。然后学校呢就开始就是专门指派我们刘老师来组织，就是来组织这个事儿嘛。然后反正在学校这领导关系下，在刘老师这个组织下，这一支球队就二小冰球队，而且组织就是球队成立了以后，就是打了几场比赛，就是都非常漂亮的，一直到从成立到现在，实验二小就在北京市和海淀区的这个名次都是前几名，反正北京市第一也拿过，然后海淀区的海淀区的第一第二还是基本上都拿过，应该是 拿过北京市的第一嘛， 北京市的第一，对。然后反正前面那么的大哥哥呢给我们这帮比较小的孩子，因为那时候我们从一年级开始跟着小队，就实际上我们是从幼儿园跟着，但是呢就是那时候的大哥哥们已经有三年级四年级的了，包括现在就比较大的哥哥都非常优秀，拿的成绩也非常棒，然后给我们这帮小的孩子也输了一个强大的自信心，你看我们的哥哥们对吧，都这么棒，那我们当然更优秀了。 机缘巧合吧，反正进球队这个大环境使然，这学冰球的孩子越来越多，学校刚好能组成队了。到现在为止，有些学校都还组不成队呢，他人数不够。机缘巧合，这正好冰场在学校边上，然后学球的孩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球队就组起来了。组起来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是属于比较早加入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跟学校一起去参与比赛的时候应该也是挺多的，像刚才 多 对海宇爸爸也提到了，我们获得了 挺多的这些好成绩的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去参与比赛，他们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尤其他们这次是代表着学校啊，这个感觉可能会不太一样。 嗯，对， 嗯， 因为孩子在学校嘛，他肯定的就这种学校的，包括在班级。为班集体争的荣誉感，为学校争的荣誉感，可能是他们现在看的最重要的一个事儿， 嗯， 对吧？好比说我哪怕在班上收一个表扬回来，都会很高兴的，跟我们讲半天。 嗯， 如果说能为学校拿到荣誉，对吧？而且是通过自己的付出，自己在场上做拼搏拿回来了，他回来当然是更高兴了。 嗯， 那种自豪感，反正在我们面前都能表露无遗啊， 骄傲好几天的。 对对，骄傲好几天。对，那、尤其学校的这种奖杯拿回来以后。那真是最开始的时候，那恨不得睡觉的时候都得抱着啊，对对，就这种感觉。 嗯， 学校那奖杯一直是我们家这个小朋友的最重要的一个奖项，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啊， 那场比赛我就记得啊，打完之后孩子们就是把冰鞋带刃那个鞋嘛要脱掉，脱了之后换上自己鞋，盔甲也都穿着，小朋友穿开始抱在一块就跳啊闹啊，然后照相啊，各种欢呼啊，感觉特别好。 所以就是他们在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啊，这种感觉就像我们说的嘛，因为是这个学校的一名成员啊，那他获得的这些成绩，一方面是他们个人的一个荣誉，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学校的这个荣誉，以及像刚才韩宇爸爸提到的，学校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支持啊，让我们这个队伍组建的时间就可能跟其他的学校相比就比较早，我们还是挺有基础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们的这种荣誉感呀，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加引号的这种骄傲感，的确是不一样的啊。 对，对， 会让他们觉得更加的自豪。当然了，现在刚才听两位在介绍的时候，孩子们现在应该也都是上 四年级了 啊。其实没有上小学的家长可能不太清楚，就是说一二三年级是比较轻松的，哎，到了这个四五六年级开始啊，这个状态可能就要紧张起来了。 对， 那对于两位小朋友，他们现在这个冰球和学习的这个时间怎么来协调呢？ 确实一二三年级确实是很轻松， 对。 一旦进入四年级以后，确实压力感觉 两位爸爸都会心一笑了，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有点压力了。 嗯。 然后冰球训练嘛，这个你要想孩子就是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的话，你是这样的，一个礼拜至少得维持在三节课左右。 嗯。 维持在三节课左右，然后因为我们呢现在在的那个冰场呢，离住的那个地方呢，嗯。可能来回的话去得一个小时，回来得一个小时，再加上再训练一个半小时的话，那基本上呢就是三个半小时四个小时，你在家换呼吸啊，你还得提前，可能也就是半天没有了， 搭进去了。对， 那半天没有了，你一个礼拜得三到四回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 嗯， 所以说可能就要利用在车上的这个时间，让孩子是吧，英语也 背背单词 啊， 背课文啊对， 然后有一些就是你再跟他交流交流啊，反正都巩固呗。 嗯， 那确实没有办法，那孩子呢自己他也认可了这种学习方式， 嗯， 可能就要比别的小朋友都付出一些了。 对， 你包括晚上我们的孩子可能都睡得比较晚，晚上基本上都是按道理来讲的话，像这么大的孩子在十点之前是必须要让他睡觉了。 嗯， 可能都得在十点到十点半左右吧，如果说早的话也得十点。 哇，已经很不容易。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在路途上的这个时间， 对， 能让他这个点睡觉真的都已经很不容易。 而且孩子这种，原来我们家孩子我只为他睡觉犯愁，就精力很旺盛的那种，就你怎么让他睡他都不睡。但是确实到四年级以后啊，他各方面压力他自己也上来了，有的时候在车上就是读着英语，哎，突然就没动静 了， 我再一看着了。 嗯， 然后可能到冰场以后，有的时候我也会提早一点去，然后再唱看他睡得很熟那种感觉，真的是不忍心叫他起来。 嗯， 然后都哪怕就是卡着点儿，也让他再多睡个五分钟十分钟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到了就赶紧喊他起来，孩子一哎呀到了赶紧就起来了。 嗯， 赶紧去换装备换护具。 嗯， 都是这种情况。嗯，实际上孩子真是这么大的孩子，我觉得确实挺不容易的， 就是又想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坚持下来， 对， 但学习也不能落下。 对对对， 那就需要他们更好的去利用时间。 对对对对， 那注意则呢？ 差不多，其实冰球这个东西它又需要场地，你不能随便就街边就开始玩了，玩不了，得需要场地，赶场挺耗时间的。然后它还多一个什么，换护具， 这个穿和脱啊，每次都够十五分钟穿，十五分钟脱，快的也得十分钟。关键系那鞋带啊，小孩自己系不了， 对， 很较劲的、啊、系那鞋带，还得帮他这个系鞋带。就这个确实挺耗时间，但是小朋友他已经习惯了，就冰球已经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已经融进去了， 离不开啊， 离不开。就是该训练训练，然后该比赛比赛，然后这个该上学上学，该备课备课，减少什么时间呢？减少其他项目的时间。啊，就是我还一直想让小孩学个音乐呢。那个吉他学的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我们家子鼓家子鼓也是都不打了， 就只能是把其他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时间稍微的得控制一下。 我觉得像我们家这个情况还算好的呢、 嗯、 这个其他的家庭我了解，这个单程可能一小时都不止哦，一小时、 啊、有的可能路途上的时间更长， 对，然后学校可能离学校就很远，离冰场又很远，那这个连训练带周末的比赛什么，这一折腾下来确实特别耗时间。我们这个因为家离这冰场又近，上学离这又近，还算情况稍微好点的呢。 嗯， 对，这个训练虽然很辛苦吧、 嗯、 我觉得他们其实是非常享受了、嗯、你看疫情那段时间哪儿都不让去，那伤病也上不了，兄弟们、 嗯、 那时候就觉得孩子天天待在家里啊，从他眼神之中就能看出来一种无奈和失落啊，那种感觉， 好渴望赶紧 回到冰场，对，好渴望那种，对对对对对对、 啊、 就是那种眼神你都能读懂他，那时候确实是觉得很失落的那一种感觉。 嗯， 嗯，所以就是像两位爸爸刚才提到的，虽然说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有路途上的这种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又或者说是把很多学习的时间要放在这个车上来进行，但是都没有打消孩子们对这项运动的热爱，甚至说家长也都非常的支持他们去参与这项运动。那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冰球，冰球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代表啊，就是参与冰雪运动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好处，肯定也是您二位愿意让孩子去持续坚持这项运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能不能从各自的角度去说一说什么样的好处？ 首先实际上我们最早的时候实际上那个就是想法很简单，就是和包括和朱宇哲爸爸都是这么想的、 嗯、 孩子就从小身体特别弱，然后但听到就是医生啊包括他们都说，好多人身边的朋友也说，就像我们这种情况就是在冰上这种环境啊，可能对于孩子这种状况啊就是会有改善、 嗯、 实际上当时就简简单单的就这么一个想法， 最简单的出发点， 最简单的出发点就是要想让孩子有个好的身体，一个健康的身体。但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上面一段时间以后啊，确实啊，孩子各方面在这方面多少多少，嗯，也算稍微有点听分的那种吧。 嗯。 慢慢的就对孩子的这个要求可能就有点高了，可能都是家长每个大家长呢都会去这样，都会去这样想。然后从孩子这个在这项运动上，第一个就是身体也慢慢变好，第二个，通过和队友的这种相互之间的配合，取得一定的成绩以后，他的这种团队感，和队友之间的相互的信任感，包括就是在训练的时候，你得非常教你讲的时候，你得非常专注的去听，因为他们很小，理解力可能很差。然后有的时候走位啊跑位啊这个不是他们那么小的孩子说一两遍就能听得懂的， 对， 所以他们就是在听教练讲的时候就会非常专注的去听教练怎么讲、 嗯、 要不然你跑位你跑不出了，这个队可能都会因为说你一个人跑出了，大家都得重新再来一遍， 对， 你也就是你在一个人在耽误大家的时间。小孩这点虽然他们不说，但是他们心里明白，所以他们就不懂也得认真的在听着， 嗯， 然后一遍又一遍的去做。这个呢就是可能对他们在这个学习上帮助还是很大的，就包括他们上课的时候能够全神贯注的去听老师讲课，这个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 嗯， 这是第一啊。然后当这个团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了以后， 嗯， 这个孩子就是我就哎感觉我和大家对吧，和队友之间呢我们相互合作，我们取得了一个成绩，他从小慢慢的就是第一个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自我存在感，为这个球队奉献的这种感觉，第二个找到了这个团队的， 嗯， 对吧，为团队去拼搏， 嗯， 然后取得了荣誉，然后进入我们校队，对吧，为我们校队为学校争到荣誉，他这个东西啊他慢慢的都是一步一步培养的， 嗯， 从孩子的对吧家庭观啊包括这种学校，慢慢的就是他将来长大了以后，甚至于如果说能为国家出力，那当然是更好的。 是， 所以 这个就是慢慢慢慢培养吧，孩子的观念一点一点的让他成长。 嗯，那周一泽爸爸呢？ 挺好，我觉得这个关于身体的是吧，关于团队精神的刚才他说好多了。 嗯， 我觉得这个好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给孩子打开一扇门吧。 嗯， 就是让他认知到自己跟整个这个社会，自己跟这个自己的人生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应该什么样子。就是我怎么讲这个问题呢，就是你要练得早的小孩他是有先发优势的， 嗯， 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大，你先发优势就会变少，就会没有了。因为后来的晚加入的孩子，比如七八岁才开始练，他人可能更有天赋， 嗯， 水平可能更高，但这个过程就蛮打击人的。但是其实我们的人生可能其实都是这样的，在某个领域内你不可能你是专家就是最厉害的，都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你会感知到自己的付出，就是那句话怎么说，百分之多少是靠天赋，百分之多少是靠努力， 嗯， 你会感知到自己的付出能给自己一些回报啊。只要认真地去做一件事情，能有一个好的结果，还不错的结果，实在不行了把它当爱好也好，这种心态上这种历练我觉得还蛮重要的。现在这个效果还没完全体会出来， 嗯， 但是我觉得从我的小孩跟我的日常的这些反馈上来说，反正他克服困难这方面确实是有一点意识了，他不太害怕困难。有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不就是难吗，我练练不就行了吗，我练得完我就持续练，对吧，他干什么事儿慢慢慢慢有一点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啊。就他会想更好的办法去面 对 这样 的困难，就是他不把自己一定要在某一个领域里一定要拿第一这件事儿作为唯一的目标，就是非是即非或者必须第一这个目标没有，我是努力往前进，我能战胜大部分人，有这种感觉就特别好。我觉得 就是这个平常心其实是很 重要的，啊，对对，就不要强求一定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要适合自己， 对， 自己还要起作用，要有价值。 对，就是我在这个团队当中可以扮演的角色是很多的， 对， 哎，不要一味的只是追求说某一个点。 对， 其实 对对对， 我又得是滑得最快的，或者我又得是过人最好的， 嗯， 又得防守最好的，不可能有这样的全才。但是你总是部门最棒的那个，或者你总是那个防守意识最强的那个，对吧？这个可以找到自己的这个感觉。 对，可以说是让他们以后啊就会明白这个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 对， 哎， 对， 是通过这个冰球运动给他们带来的。 每个点都会发光发热嘛。 对对，那当然啊，因为我们的孩子参与到了这个冰球项目当中，我相信两位现在对于这个冬奥会也就会更加的关注、 嗯， 哎，这关注度可能就比一般没有参与这个冰雪项目的朋友那肯定要更热情一些啊。那对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两位爸爸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或者说咱们家小朋友有没有也和你们反馈一些他们的期待呢？ 就是我们的主场啊。 对， 特别期待啊。 特别期待。 就是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些踢球的球员，我就想什么时候跟我同年龄的踢球的球员他们进到国家队啊， 嗯， 是吧，进到这个世界的赛场上，能不能看到那一天。哎，现在我慢慢看到那些人了。我有一些朋友或者同学还真的是进到过像国安这样的球队啊，很厉害的啊。我估计小孩他们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过程，以后提起来冬奥会看完了之后，哦，现在这些青少年队都是什么什么人，谁谁谁叫得出名的，说我认识的球队里的大哥哥， 嗯， 还有我的队友，再过几年他们是不是下届冬奥会的就是主力球员了，甚至我是不是都有机会，我这种感觉特别好。 是 个 和冬奥会的关系更近了， 哎，孩子回忆里边可能2022还看不出来，可能再过个四年2026什么，也许他感觉就更强了一些。 对，因为2022他们还这个时候 参与不上。 参与不上。 但是他们可以很期待， 哎，他们 在家门口的这届冬奥会啊，这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对， 以及到现场去看比赛，对于他们来说肯定也是更享 受一些。对，我们经常去看比赛的，我们有时候出国旅游的时候还带着这个冰鞋然后装备，然后还去看人当地的比赛，特别关注这件事儿。 对，所以说在我们自己家门口来进行的这个比赛就更不会错过了嘛。 那是肯定的。 对， 那肯定要带他到过去看的。 是的，对。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韩宇爸爸还有朱宇泽爸爸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两位小朋友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的故事。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队伍当中去体会冰雪运动给自己带来的这份快乐。当然一定是需要我们亲身去感受才能够有更真实的反馈，甚至说才会真正的爱上这个项目。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继续加入进来跟我们一起去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那也是再次感谢二位。而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曾经提到过，一支冰球队伍当中守门员可是球队的宝贝。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宝贝守门员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的同事夏萌为大家介绍吧。 今天我们去关注冰球。在冰球运动当中，球员的射门往往都是快准狠的，所以在比赛当中一个好的冰球守门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